姐来了。为什么这么晚？ 因为我要变成狐狸跑出来，当然要找人少的时间嘛。 难道你等不及了，想要早点看到我吗？ 怎么样？今天起床之后，精神有比平常好吗？ 抱歉哦，本来还想跟你一起起床的，可是我的上班时间比较早，所以没有办法。 这样吗？那太好了。 看你现在的状况也比昨天好多了嘛。 那我今天可以是你的经期了吗？ 谢谢你。 怎么做？ 其实你应该也猜到了吧。那我就直接说了，我要用嘴巴来吸，也就是口交。我会让你的一部分精气跟着精液一起射出来，然后吞到肚子里去，没问题吧？ 我来就可以了。 你这样躺着就好，毕竟这是我要求的嘛。我会负起责任让你舒服的。你只要想射我的口交，然后射出来就可以了。 那我要开始了。 已经稍微变硬了呢。想到我要为你口交，就忍不住兴奋起来了吗？ 没关系哦，我很高兴。 我会好好回报你，让你度过舒服的一晚的。那我现在要先用舌头舔过一遍，让它完全硬起来了。 班却硬起来了呢，而且还一跳一跳的，真可爱。你喜欢我亲你的这里啊？反应好大呢。那我就来全部都亲过一遍吧。真的好可爱呢，我每亲一下就得劲，而且还会发出舒服的声音。看你这种反应，让我很开心呢。而且我也知道你哪里最有感觉了，像是系带的地方。还有交界处凸起来的这里，开口的地方。太刺激了吗？对不起啊。开口这边是最敏感的嘛。没事的。放松下来，让我把舌头前端伸进去，慢慢的舔。 你很舒服的样子呢。太好了。那接下来要把它含进嘴里了。我真的好喜欢你的反应呢，这样很棒哦。不用忍着，让我多听一点。你有什么感觉，全都让我知道。真的很棒哦。 透明的汁开始越流越多了呢。有点苦苦的，不过我喜欢。这代表你的精气已经慢慢从这里泄出来了，可以让我再多喝一点吧。还想要再多喝一点。我可以更激烈一点吧。对不起啊，一直吸前端让你有点难受吗？可是你流出来的精气太好喝了，我有点忍不住。可以让我继续吗？我会温柔一点的。 记呢。谢谢你。不过，当然还没有结束。我还没有喝到真正想喝的东西。你也还没有真的舒服起来吗？所以，我接下来会好好加油，让你可以舒服的射出来。急促了呢，已经开始想射了吗？不过对不起嘛，可以请你再忍耐一下吗？再忍一下的话，射出来会更舒服，我也可以吸到比较多的精气哦。拜托了，可以吗？谢谢你。可以，还不能射。快射的时候，一定要跟我说。在我说好之前，不可以让它射出来哦。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为了让它不要太寂寞，我会用轻轻来安抚他的。 不行，对不起，还不行啊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不用再忍耐了。谢谢你，愿意为我忍耐这么久。等一下，我会喊着，然后用力的吸。想射的时候，可以在我嘴里射出来啊。把你刚刚忍耐这么久存下来的精液全都对我射出来，我会全都乖乖吞进肚子里的。那我要开始了。射了吗？可以了，快射出来！从然后统统射到我嘴里了。 下去了。很好喝，谢谢你为我设这么多出来，我好开心。